伤感。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7月18日，河北省长许勤主持召开河北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联席会议。他强调，要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重点工作，完善推动机制，建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联席会议制度。根据需要，成立相关专职工作小组，制定科学细致的工作方案，把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的总体思路、工作重点、重大项目、资金安排等明确下来，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加强与北京、天津、山东等大运河沿线各省市的对接沟通，对大运河文化遗址、水资源、生态环境等现状进行彻底调查，全面摸清底数，找准问题所在，精准有效推动工作，抓好环境整治、河道清理等先行工程，适时召开现场推进会，加强督导调度，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形成人人关心爱护、社会广泛参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良好氛围。7月17日，铁路部门近年针对京津冀区域内市域列车运行图编组进行了全面调整和优化，逐步形成了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为顶足交通枢纽，以密布环绕区域内的高铁、城际、市域铁路线路为骨架的京津冀轨道交通运输架构。据介绍，5年来，铁路部门已先后完成包括京沪高速铁路至天津西站北联络线、京宝铁路等在内的重要工程建设12项，今年还将完成实际客砖等工程，加上目前在建的京张高铁、崇礼铁路、京霸铁路、京沈客砖以及京唐京滨铁路等重点工程项目。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有益。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身影，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寂寞，你对我那么 是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哦，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是真的不懂。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吧，躺在夜里却怎么也睡不着，会有许许多多的画面在自己的脑子里面，曾经的你，曾经的我，曾经的我们，或悲或喜，或忧或痛。很多人不是我们想一直陪伴就真的能够一直陪伴着，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真的能够怎么样，我们无能为力。什么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都可以成为很好的理由。 因为明天还剩一寸记忆，泪水染红眼睛，所有的过往还灿烂无比，却不可及。对时间的离别深信不疑，因此才想你，没等看见年华流逝散尽，就别回击。你问我发生了什么，无光的夜不动声色，心思最后柔云过。

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洁的友谊，这个问题太无聊了。当然有咯，难道全世界走近了的男男女女都应该有一腿吗？这个问题还是得看脸啊。试问谁不会对一个长得好看又对自己好的朋友想入非非呢？但有的人就是朋友脸，任何一点亲昵都好像是罪过。 我独自随满人大，独自因为家不讨口香糖，我手指热给我加了点的小花，我身里藏着可怕的创意，为了你看着我变成他的奴隶，一身体藏着不是科学的毛病。你赢不了，但你还是继续，你并不了为什么我自言自语，你听不到我灵魂有自己的旋律。我并不要你所谓的成功，我听不懂，但你嘴巴不停的动，我一直笑脸看世界的轻松。感觉到， 怕试试看这个爱，把你的烦恼游戏规则统统抛开，让你的心有了一个机会代替你脑袋。我希望当我自己八十岁，每天的日子都是简单的 Happy Day。 I love you， 希望 you love me，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时代，有一个节奏就有理由让你头一直甩。如果你跟着街舞，你的手打着节拍；如果你跟着唱，会把气氛搞得更嗨。从伊拉克的沙漠一直到你我的心里，美国洛杉矶一直到你弟的乌鲁木齐，每一个人应该是最亲密的姐妹兄弟。我是说真的，音乐的魔力是你们的基本联系，爱的武器。音乐里一心一路的机会，欢迎是和平。现在放大方的态度，就算有一点来不及，千万不要在意，大家只会偏爱着你。希望这个夕阳能够播放全世界。音乐就是爱，也就是我老天爷。当你眼前都是黑夜，那你就记得 LV， 什么都不缺，因为 love 大家都需要。 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情有时候是恶作剧，我要自己带着孤单抗体学习忘记。 许慧欣，爱情抗体。缘分和情感呢，就像是一本书一样，如果我们翻得不经意